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娄思凡渐渐觉得不对劲了，他和贺长生的两人行竟渐渐插入了第三个人，且这个人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已经到了他无法忽视的地步。他们谈论的话题里加入了东哥的技术动作，加入了东哥的舞台表现力，甚至加入了这道菜东哥好像挺喜欢吃的，这个呼吸不错，给东哥带一个吧。而娄思凡的计划也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东哥依然是那个拒所有人于千里之外的东哥，那股气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教练都会不自觉地离东哥远些。如果在这种大背景下，他刻意对东哥动手动脚，反倒会显得格外突兀。最糟糕的是，东哥协调度不够，这个一直以来的短板被贺长生补上了。某天，他去宿舍找贺长生，却在进入后意外地和端着盆穿着小短裤和背心的东哥狭路相逢。东哥嘴里叼着电动牙刷，没有办法开口招呼他，便简单地对他点点头，随即一猫腰钻进了盥洗室。娄思凡诧异极了，盯着东哥的背影看了片刻，问正在写作业的贺长生， 他怎么在这儿？ 听到这个问题，贺长生反倒比他还差一些。 你也在这儿啊？他怎么不能在这儿？ 东哥什么时候可以跟自己相提并论了？娄思凡想说什么，目光一转，惊了。贺长生房间里那张空荡荡的床板竟然添了一套被褥，他不敢置信。 长生，谁住进来了？ 其实娄思凡心里已经隐约有了答案，但他实在不敢接受，也不能接受。 东哥。 其实是东哥的宿舍里要转进一个新人来，贺长生在听说后就跟东哥商量，让东哥不如搬到自己的屋里来，他知道东哥的难处，会懂得避嫌的。但贺长生想了想，觉得这里面牵扯了他和东哥的秘密，便没有打算对娄思凡解释太多。娄思凡觉得自己像是被迎面甩了十几个耳光，双颊发烧，头晕耳鸣之际，一股空前的愤怒自心底涌出，根本控制不住。 你不是不愿意跟别人住吗？ 贺长生觉得娄思凡这股火发得有些莫名其妙，抬头看他。 东哥不一样啊。 娄思凡来回踱了几步，却完全压制不住焦躁。 他有什么不一样啊？ 贺长生微微皱眉。 罗哥，你干什么？我选一个室友而已。 娄思凡这才察觉到有些不妥，沸腾起来的情绪也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给灭得青烟袅袅。是长生他也不一定喜欢男人的，在他看来，他不过是选了个室友而已。这样一想，他的怒气着实来得太没有道理了。几番努力，娄思凡总算压下自己波涛翻涌的心潮。 对不起，长生，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贺长生当然也不会计较这种小事，他低下头继续做作业。娄思凡转眼看向盥洗室，目光里混合了不甘、茫然和不加丝毫掩饰的嫉妒。而在盥洗室里，池小池手忙脚乱地对卡， 六老师，快快快，再不快点楼思凡的火一直要满了。 061干了这么多年系统，第一次听到这么新鲜的说法。自从东哥和贺长生住在一起后，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半。去年东哥因为参加比赛没能在家过年，所以为了补偿，今年的年过得格外热闹。家里换了新装修，餐厅里修了一扇落地窗，大雪在外面落满台阶，而一墙之隔的地方温暖如春。饺子是猪肉大葱馅的，在烧开的铝锅里上下翻腾，扣肉泛着焦糖的光亮色泽，梅干菜乌黑爽口，肉汁的香味将梅干菜的醇厚滋味充分引出，相得益彰。新捞上来的海蛎子肉汁肥厚，矿物的腥味被姜汁极好的掩去。这样精彩丰富的一桌菜，全是由东飞鸿张罗的。这场家宴的参与人并不多，在座的只有四个：东爸、东妈、东哥以及东飞鸿。东妈红光满面地给东哥夹菜，东哥则和东爸小酌对饮。东哥很能喝一点酒，因此在东爸已经面红耳赤时，东哥的脸颊只泛起了一点诱人的酒色，眼睛依旧明亮又安静。既然是自家家宴，席间自然不免谈到私人问题。东妈笑嘻嘻地问： 小哥啊，最近相中什么人了？ 天天在训练，哪有空琢磨这个？ 别跟妈打马虎眼，要是喜欢谁啊，你就跟妈讲。 哪里有？ 董妈索性把话挑得更明。 你喜欢的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 这条世界线和上条世界线不同，对同性恋的社会接受度相当一般。东妈能问出这种话来，着实让东哥有些吃惊。而很快东妈便给出了理由： 你那啥眼神啊，咱们家好歹是个开冰场的，多的是男孩子带男孩子来滑冰，那这老些年妈陪你去过几次国外，啥香景没见识过呀。 您怎么会突然这么想？ 东哥一直是同性恋没错，但是东妈怎么会提起这个来呢？东妈一副小样儿被你妈猜中了吧的表情。 哼，那人是不是姓贺呀？ 啊？ 上次去看你的时候，碰见了你的一个女队友，就聊了几句。她说呀，老有个人啊来场边看你训练，每次他一去，你就跳得特别起劲儿，什么跳法花哨就跳哪个。他说的起劲儿啊，我就去打听了一下，本来以为是个姑娘，没想到。 六老师啊，有这回事吗？ 在练习时，池小池一向是把身体全权交给东哥，任他挥洒去，没想到他居然趁这点机会秀他的小心思。 真有。 池小池端着酒杯， 合着我教了半天，带出来了个会翘尾巴的小孔雀。 061笑。自从上次接收到细微的讯号后，061就格外关注来自于东哥身体内部的情况。果然，这次又有反应了。如果061没有感应错的话，这回接收到的讯号是脸红。东妈见东哥不说话，忍不住继续说教道： 你喜欢男孩子就喜欢呢，又不是什么坏事。要是像你小叔似的搞什么独身主义，那才是坏菜了呢。你等老了坏了身体，谁来照顾你啊？ 无端被点名的东飞鸿立即做拘谨状，乖乖低头吃饭，同时越过饭碗的边沿对东哥眨眼睛。饭后东妈洗碗，东爸抹桌，东哥被赶去看电视。把台调到中央台后，他便披上衣服走出了家门。他在冰场边上找到了正在抽烟的东飞鸿。冰场上拉着一道鲜红的横幅，恭贺东哥进入国家队，冰场免费开放7天。 这是年前发下的通知。东哥、另一名女单选手梁潇以及贺长生和方小妍这对双人滑组合得到了国家滑冰协会的资质认可，从年后开始将成为国家队成员。训练地点仍以省队为主，若有重要赛事再集合起来集中训练。过完年他们就要飞往芬兰，为三月的世界花滑锦标赛集训做准备了。看见他，东飞鸿顺手挥散烟雾，打算熄灭烟头。 不要。 他走上前来，冲东飞鸿摊开手掌。东飞鸿会意，从怀里掏出烟盒来。 会抽烟了。 沈小池从中间抽出一支，擒在口中说。 会一点。 咱们爷俩偷偷抽，别让你妈发现了。不然，又该说我把你给带坏了。 说着。他把袅袅冒着青烟的烟叼在口中，低头从口袋里摸打火机。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池小池微微踮起脚，口里勤叼着的烟自然地碰到了东飞鸿嘴里的烟头。暗红的燃烧的烟头点燃了另一支烟的烟纸，继而引燃了里面的烟草。东飞鸿心间豁然一跳，引燃后池小池便自动抽身撤离开来，好像刚才略带暧昧的动作根本就不是他做的。靠在寒冷的栏杆上，他仰头看着漆黑的夜空以及偶尔在夜空中绽放的零星烟火。 小叔，听说你要出国。 东飞鸿点头。池小池在这个世界的任务即将收尾，那么他也要提前为自己的消失做出准备了。 国外挺好的，以后要出国比赛我还能看看你。 东飞鸿微笑不答。东飞鸿是为了保护池小池而存在的，池小池不在了，再想跨越漫漫时间线维持东飞鸿的存在难度太高，也不现实。说完这句，池小池就没再说话了。